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25日，政府展开开心香港活动，周末30元看电影。 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 3.1%， 就业不足率 1.2%。 四个医学会调查发现本港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率偏低。 印尼发生 7.3 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预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你们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嗱，寻日咧就系政府公布有关于喺财政预算提出嘅举办开心香港活动嘅一啲活动详情啊，其中就提到话未来几个月咧会喺全港唔同嘅地区举办大型嘅美食市集啦。咁第一个咧就会喺今个礼拜六同埋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嘅。咁另外今个礼拜六咧亦都会举行全港戏院日，全港戏院票价划130蚊。咁头先讲到咧呢一个嘅美食市集啦，就除了话今个礼拜六日之外咧，咁啊，另外仲有两场嘅，就分别喺咧5月同埋6月，就会喺沙田同埋观塘系搞呢啲美食市集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开心香港而家讲咗一啲嘅活动啊，包括就系、是、全港戏院日啦，同埋一啲美食市集啦等等嘅咁。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啊，对于呢一个嘅开心香港嘅活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初步预计咧，开心香港嘅活动整体预算喺2000万之内，咁啊部分机构咧就唔需要政府特别资助啦，开支主要是用在筹办咧，系各区嘅美食市集等等嘅咁。有关于美食市集，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详情啊！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早晨。早晨，麦美娟局长。头先咧讲到话，呢一个嘅一啲地区唔同地区都会举办嗰个美食市集啦，系咪唔同？即系三个市集啦，我见到有，系咪都系唔同主题嘅会有？喂喂喂！是听到，而家听到， 而家得吓， 是，可唔可以讲下个美食市集系咪唔同主题啊？三个都， 系噶，我哋咧有喺四月啦、5月同埋6月咧，分别会喺香港啦、九龙同埋新界咧举行三个美食市集。咁三个市集咧嘅主题都唔一样啦。喺第一个咧就系好快今个星期六就会开始噶啦，喺湾仔会展。咁嗰個會係一個環球嘅美食市集啦，到時咧會有唔同國家嘅美食啦。另外咧，去到五月咧就會喺新界區沙田公園啦，我哋就會舉行另外一個嘅華夏美食同埋香港懷舊地道美食為主題嘅美食市集。去到六月咧就會喺九龍區喺觀塘嘅海濱咧就會有一個圍繞亞洲美食同埋美酒佳肴為主題嘅美食市集。 搞美食市集嗰個目的係咩咧？同開心香港嘅主題有咩直接關係咧？又 其實大家可能都即係有咁嘅感覺啦。經過咗幾年嘅疫情咧，其實大家困喺屋企咧都好悶噶啦。咁而家咧，我哋開始即係疫情受到控制，我哋開始經濟啊，同埋我哋社會一切都復常啦。我哋希望咧可以透過好似美食市集呢啲嘅活動啦，俾市民咧就有機會同屋企人一齊行出去，喺週末嘅時候咧有個地方去，亦都俾大家咧即係可以揾一多啲嘅唔同嘅地點咧去試下玩下。食下，尤其是咧美食市集啦，我哋里边系会有啲试食嘅，咁可以俾市民咧好开心咁样同屋企人一齐去试下食下玩下咁。 但主要个对象其实系本地嘅市民定系旅客多啲咧？ 我哋今次开心香港嘅美食市集咧，我哋嘅对象都系我哋香港嘅市民啦。咁其中第一场咧，湾仔会展举办嘅美食市集咧，就要因为嗰个场地嘅关系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有个门票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喺度借機會啦，呼籲我哋嘅市民，如果有興趣，今個星期六日參與我哋灣仔嘅會展嘅美食市集咧，可以聽朝8點開始咧，我哋18區嘅民政事務處嘅諮詢中心咧就會派飛噶啦。咁大家可以到時咧喺民政處度攞飛，咁我哋禮拜六日就可以去美食市集度玩下啦。咁另外我哋喺市集當日咧，我哋都會預留咗啲部分嘅門票啦。如果有啲市民喺之前未攞到飛嘅，咁都可以禮拜六日咧去當場現場嗰度攞嘅。 OK， 可唔可以講下具體安排喺18區民政事務中心嗰度分別咧，每個中心會派幾多飛啦，同埋喺現場拎又可以攞到幾多飛咧？ 我哋咧今次成個美食市集咧，我哋係會預計我哋會派10万飛嘅。 嗯。 咁因為嗰、那個我哋要計嗰個場內嗰、那個人流個容量啦，同埋我哋市集開放時間，我哋計咗大概我哋可以有10万個參加者啦，所以我哋有10万飛。 嗯。 咁我哋會喺我哋嘅18个區嘅諮詢中心都會派呢10万飛啦。咁當然喺呢飛裏面咧，大概我哋會留幾成啦，就會喺當場咧就會派嘅。咁當然我哋要睇下而家嗰個十個比例咧，就要睇下我哋派喺諮詢中心個派嘅情況啦。 嗯。 如果我哋係可以派，即係可能到時如果諮詢中心都多人排隊嘅，咁可能我哋喺現場留嘅飛嘅數目可能就會褪啲過去俾即係排之前喺諮詢中心攞飛嘅市民。咁都要按實際情況，我哋會調節嘅。 嗯嗯嗯。預計會唔會即係你話聽日開始派飛啦？會唔會都有可能都多人排隊啊？有啲混亂啊？或者有其他團體都會協助派飛咧？又？ 哦，多謝你嘅幫我哋提一提市民啦。 嗯。 其實咧考慮到喺門市係喺我哋嘅諮詢中心嗰度派飛咧，的確我哋會考慮嗰個人流啦，同埋嗰個排隊嘅秩序啦。 嗯。 咁所以其實咧，聽日我哋各區嘅民政處嘅同事咧，都會咧提早，我哋都會睇住嗰個情況，嗰、那個排隊嘅情況，都會做嗰個人流嗰個控制啦。尤其是如果我哋發現有好多市民係排隊排咗隊。咁但可能佢哋都未必會攞到飛嘅，咁我哋可能都會有適當時候要接龍啊，做呢啲，我哋會做呢啲嘅安排嘅。咁事實上即係其實大家都有如果你睇翻之前喺啲檢測中心嗰啲排隊嘅情況，你都應該會知道我哋民政處嘅同事咧，其實都幾在行去協助維持嗰個排隊嘅秩序同埋疏導嗰個人龍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唔會低估咧，喺攞飛嘅時候，即係聽朝攞飛嘅時候。我哋可能會遇到好多市民排隊嗰個輪候情況啦，所以我哋都做好準備嘅。咁亦都希望我哋頭先你問嘅，我哋其實咧就主要喺我哋嘅諮詢中心嗰度咧係派飛俾市民嘅。 嗯。 我哋暫時就冇經一啲團體，因為我都希望市民如果佢哋有興趣嘅，都可以去到我哋諮詢中心嗰度咧係落飛咯。 嗯，淨係聽日派啫係嘛？因為禮拜六舉行嘛，就唔會派兩日咁樣嘅，即係個服務時間或派嘅時間幾耐？ 視乎嗰個飛嘅情況啦，我哋。清朝八點，我哋點解我哋八點咁早派呢？就係、是、因為有啲市民可能翻工啦，咁我哋都想佢提早，我哋所以提早去派，等佢哋可能攞到飛，咁就可以即係翻工啊咁。所以我哋清朝八點派，我哋視乎嗰個飛嘅情況，總之就係派完即止咯。 OK， 每人兩張係嘛？呢個係。 系啦，每人兩張， 我見咧，呢啲市集入邊咧都有提到嘅，三個市集都係加入青年元素嘅，可唔可以具體講下所謂青年元素係咩意思咧？ 大家知道我哋嘅局都係做埋呢個青年工作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喺我哋整個局咧，我哋喺好多唔同活動裏邊咧，我哋都會加入啲青年元素嘅。好似我哋舊年咧，我哋因應施政報告，我哋就舉辦咗幾場嘅週末市集啦。裏面我哋都有啲青年嘅檔位，即係檔位俾啲青年人咧，佢哋去搞白搞一啲活動啦，又或者係買一啲佢哋嘅產品啊咁。咁呢個概念我哋都會用翻喺我哋美食市集裏面。尤其是好似喺會展中心嗰度嗰場咧，我哋會有一個叫做青年專區啦。咁有一啲青年嘅創業嘅朋友啦。佢哋喺度賣佢哋嘅產品啦，又或者咧，佢哋會做一啲佢哋嘅表演啊咁樣。咁我哋亦都喺當日都會有啲唔同嘅表演時間，即係除咗市民可以入嚟試食啦，或者買一啲優惠嘅產品之外咧，亦都會有啲表演咧係可以即係欣賞嘅。 嗯，我想知道無論係呢個青年專區或者其他攤檔咧，係咪都係政府或者政府聯絡開嘅團體去主動聯絡呢啲攤檔？有冇得話公開啊？我有興趣，我都想擺檔，可唔可以咁樣嘅？ 嗯，我哋其實咧都好多謝業界嘅幫手，因為其實要聯絡呢啲攤檔，尤其是咧係環球美食咧，其實點樣去接觸咧？咁我哋就喺當我哋公布咗開心香港嗰個活動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咧，一啲飲食業界嘅朋友都話佢哋想參與啦。咁我哋都透過咧業界嘅立法會議員啦，阿張宇仁啦，佢幫我哋咧透過商會啊等等咧去聯絡咧呢啲嘅商户去擺攤檔啦嚇，喺嗰度去做一啲嘅飲食嘅美食嘅攤檔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青年組織啦，係舉辦即係透過佢哋咧去聯絡一啲嘅青年嘅創業 家啦。亦都咧，我哋有透過咧外國駐港嘅總領事，佢哋去協助聯絡翻佢哋自己家鄉嘅一啲特色美食啊咁。咁所以裏邊嘅攤檔咧，都係經過唔同嘅界別嘅議員啦，或者係業界嘅代表啦，協助去聯絡嘅。 但一般商户就自己舉手話想參與，話即係做一個開心香港嘅呢個活動，參與就應該未必可以係嘛？今次。 我哋其實都係透過業界嘅代表啦，咁所以我相信有啲商户佢哋如果有興趣做嘅咧，可能咧喺商會聯絡嘅時候咧，都會聯絡到唔同佢哋業界嘅代表，業界嘅商户。 我見今尋日局長都有回應到嘅，即係有記者問到其實呢啲美食市集同過往美食嘉年華嘅活動最大分別係咩咧？咁你就講到話其實最大分別就唔使錢入場啊嘛，咁其實入場食嘢都係要錢嘅，咁而過往入場費都講緊可能幾蚊啦，去到十幾廿蚊啦，咁你覺得呢一個嘅入場費嘅分別對於即係開心香港啦，或者令到市民入場嗰個吸引力嚟講有幾大咧？ 我哋又參考翻我哋舊年咧週末市集嗰個經驗啦，因為如果唔需要入場費嘅入場咧，其實市民咧入場嘅意欲係會大啲嘅。因為就算你頭先話嗰個入場費係唔係好高咁樣，但係咧市民都會諗我要俾錢入場，我有冇咁嘅時間行足咁多檔啊？咁要計過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咧唔需要入場費嘅話咧，市民就會覺得啊，我入去睇下啦，咁橫掂，可能有啲都係路過，咁我可以入去睇下啦。尤其是係我哋喺九龍同埋新界嗰兩個美食市集係唔需要設門票咁，咁所以都會鼓勵到市民咧，即係有個地方可以去行下玩下咁樣。另外咧，其實我哋喺場內咧，亦都會有一啲試食嘅，其實都唔係有啲嘅，都幾多試食嘅。咁即係話市民都可以咧免費可以試下環球嘅美食啦，或者唔同地方嘅一啲地道嘅美食啦咁。咁而且咧，亦都會有一啲優惠嘅價錢咧，可以買到一啲產品嘅。咁譬如我哋有聯絡到一啲同鄉社團啦，佢哋都好好，佢哋咧都協助我哋辦一啲攤位，咁就可以有佢哋家鄉嘅一啲特色嘅產品，咁都係用好優惠嘅價錢啦。 Okay. 去賣俾市民嘅。 我講下唔同議員見到公布呢一個開心香港嘅啲詳情，佢哋嘅回應啦。其中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形容就開心香港嘅內容咧，佢就話冇乜新意咁，就話嚟嚟去都係睇電影啦，同埋去美食嘉年華。另外江玉寬議員亦都提到話啊，會唔會美食市集咧，係咪真係帶旺到人流，而唔係令到個活動一帶嗰個食肆咧帶來一個競爭咧？咁點睇呢樣嘅講法咧？ 第一咧就係、其實開心香港一系列嘅活動咧，都唔係好似有即係話好似就係嗰啲啦咁。其實你睇翻，其實除咗我哋美食市集啦，又或者係睇戲，其實我覺得全民戲院日咧，其實都即係幾開心噶啦嚇。咁另外咧就係、其實都有一啲譬如旅發局舉辦嘅活動啦，又或者其他一啲組織同我哋一齊響應開心香港舉辦嘅，譬如好似馬會請咗曼聯嚟到去足球表演啊等等。其實最重要咧，我諗除開心香港整個嘅計劃嘅目的，除咗係話嗰個活動嘅內容之外咧，亦都係希望咧喺社會喺我哋嘅社區裏面咧，營造一個氛圍，等我哋嘅市民，尤其是喺佢哋公餘嘅時候啦，譬如週末嘅時候，同屋企人咧有一個地方可以去行下，係輸咗即係喺過去嗰幾年嗰種疫情底下，即係屈喺屋企嗰種鬱結。咁所以其實咧，我相信嗰個內容，我哋當然係希望可以即係力求創新啦。但係更重要嘅咧，就係市民嘅。在整個我們整個活動之下，我們可以傳遞一個正面的訊息，開心的訊息，在個社區裏面形成一個氛圍。 另外就是會不會反而令到普通其他沒得參與的食肆啊，或者店鋪有一個競爭在這裡呢？ 我相信就不會的，其實做生意呢真是成行成市的，即是我想大家都會同意，如果在那個區域是旺了的人流的話呢，對於那個區域的其他商戶呢其實都是有幫助，而且我們的美食市集講真都是在一個週末，即是、有限的時間啦，我想又不會影響到那些生意那麼多啦。不過其實呢，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市集啦，或者我們其他活動呢，帶動到當區的人流啦，亦都可以係幫到我哋喺當區嘅其他商户嗰個營商嘅。 我都最後想問埋就係《經濟日報》嘅社評都提到就話即係鞏固經濟復甦勢頭，咁覺得係可取嘅。咁但係就話今次嘅計劃咧，個活動 動散落喺全年，冇一啲搶眼嘅焦點，咁又話咧嗰個燒熱嘅氣氛咧都唯恐力有不逮，係咪可以考慮適度加碼咧？咁點睇呢個講法？有冇得加碼？有冇諗？ 其實中間咧，即係其實陳律師長都有講到，如果有一啲團體佢響應開心香港嘅活動去舉辦一啲類似嘅活動咧，我哋當然係會繼續支持啦，亦都好歡迎添。不過咧，我諗我哋整個開心香港，正如頭先我講啦，我哋重要嘅係喺個社區裏面咧營造一個氛圍，傳遞一啲正面嘅信息，等大家市民咧係感受到嗰個開心，所以就唔會係燒煙花式一炮過咁就燒曬所有嘢。咁就希望咧喺全年咧喺唔同嘅時間，市民都有一啲嘢玩下，有個地方去下咯。 OK， 好啊，唔該曬麥美娟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有關於咧頭先講到話美食市集啊嚇，嚟緊喺禮拜六日啦，喺會展已經有頭炮嘅開心香港嘅美食市集，就係以呢個環球美食為主題。局長都提到話有啲嘅表演啊、遊戲啊、青年專區啊等等咁。根據資料所講咧，就預計大約100檔嘅參與，咁另外仲有兩場嘅美食市集，就分別就喺下個月啦，同埋六月都會舉行啦，會喺沙田啦，同埋喺觀塘嘅咁。主題就包括有亞洲美食同埋美酒佳肴等等嘅咁。187231，你自己會唔會關心呢啲開心香港嘅一啲活動嚟緊會舉行嘅情況咧咁？另外仲有就係全港戲院日啊，這個都係幾多人關注嘅。全港戲院日2023咁，就係話會喺嚟緊，即係今個禮拜六啊，就會舉行啦。就係全港嘅戲院嘅票價劃一都會係30元。你自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嘅戲院日嘅日節都會出去睇戲咧？187231，講下你嘅睇法。見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咧，就話疫情重挫咧戲院行業，期望可以藉住活動咧協助戲院行業咧加快復常，亦都鼓勵市民咧係重入啊，入翻去戲院啊。預計咧就會有200,000人參與。187231，2416開放住，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又點睇有關於全港戲院日呢一個嘅活動啊。戲院商會理事長袁義文，早晨。 早晨， 早晨，袁义文，你是有份叫做即系合办系嘛？可以叫做戏院商会嚟讲， 冇错冇错。吓， 点解会系拣全港戏院日嘅？呢个系你哋定系政府提出嘅呢个活动？ 其实由我哋过去疫情嘅关系啦，咁我哋一直都同政府去倾，就系谂紧啊，当即系市面复常嘅情况下啦，我哋点样可以引啲人翻戏院呢？咁所以喺舊年咁樣，我哋一直同政府去傾，我哋就諗緊啦。其實外國美國啊、英國咧都有啲每年嘅 cinema day， 咁我就諗，等復常嘅情況下，戲院放寬曬收入罪率咧，我哋就希望搞個全港嘅戲院日，就有一個好平嘅票價咧，去吸引翻啲市民咧入戲院。咁啊時間上咧就啱啱配合到而家四月呢段時間，就配合埋Happy Hong Kong 咧一齊去推出呢個全港戲院日啦。 即係都可以叫做係你哋嘅諗法嚟喎，這個本身係。 大家一齊去諗啦。 好，具體講下先，即係等大家都了解一下，所有嘅戲院、所有嘅戲，無論係邊一隻座位，都係30元，係咪咁樣？ 冇錯，冇錯。 預計嗰日會有幾多戲院即係會賣飛啊？又預計比起平時嚟講會多幾多會賣飛嗰度？ 當日我哋就所有嘅商業戲院啦，全港61商業戲院啦，咁都會參與呢個活動嘅。咁如果我哋去計啦，大概如果真係我當坐滿曬，我哋成日去計就每一個 house 每日可以排到5.5至6場左右咧，咁就好似局長咁樣講啦，我哋估計咧當日咧會超過200,000人咧可以係入去戲院睇戲，用一個好優惠嘅價錢。 但禮拜六嘅飛會係幾時開始買咧？係咪或者買嘅方式有冇一啲限制㗎？ 冇嘅，我哋就大家夾咗咧，就因為我哋估計個反應都幾熱烈啦，咁所以我哋就大家夾咗所有戲院咧，就今個星期四27號嘅早上11:00咧就開始發售嘅。咁發售嘅途徑同我哋正常賣飛一樣啦，咁有兩個途徑嘅，就係一係喺網上啦，同埋或者喺現場嘅票房咧都可以買到飛嘅。 網上一般可能有時都要即係有啲手續費啊嘛，嗰啲有另計嘅係嘛？ 係啦，因為手續費方面咧，我哋院線咧，咁有啲都唔收手續費嘅，有啲都有行政費收翻嘅，咁所以嗰個就會係另一個費用，各自院線有機會收翻咯。 我想知點解會係揀嚟緊呢個禮拜六嘅咧？係有冇話即係一啲特別原因啊，或者係一個合適嘅日子咁樣咧？ 因為我哋成日去睇嘅香港，其實喺3-4月份咧，都係一個電影嘅月份嚟。 嘅，即係較早前我哋每年喺三四月咧都有一個叫做 Filmmark 啦，咁跟住就香港國際電影節就是、全港每年最大嘅展節啦，再加上金像獎咧，其實每年嘅三四月咧都係喺香港電影啊或者戲院界咧一件盛事嘅。咁咁多年其實反而對戲院咧係冇一個特別大嘅一個嘅活動咧發生，咁所以我哋去諗嘅情況下，舊年年尾去諗，咁農曆新年就覺得，咦三四月亦都配合到呢一個復常、 okay. 或者係所有嘢配合翻嘅情況下，就四月呢個時間去行。 好啊，袁燕文，我哋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荃湾一间酒店的房间检获毒品和违禁武器，拘捕两人。沙田警区特别职务队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昨晚突击搜查荃湾一间酒店的房间，檢獲一支伸縮警棍、28懷疑可卡因和一批毒品包裝工具，檢獲的毒品市值大約13,000元。房間內一名26歲本地男子和一名23歲本地女子涉嫌販毒和管有違禁武器被捕。警方初步調查相信有人租用酒店房間作毒品包裝、儲存和分銷用途，被捕人現正被扣留調查。警方拘捕一名30歲本地男子，他涉嫌偽造文件。警方表示，將軍澳區有屋苑早前舉行業主大會，其後多個業主報案，表示懷疑被人假冒身份簽署出席大會的授權書。将军澳警区重案组人员调查之后，昨日中午在西贡区拘捕怀疑涉案的男子，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跟进，被捕人士现正被扣留调查。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美国斡船之下同意，从当地星期一午夜开始停火72小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苏丹交战双方全面落实停火，他又说美国正是与区内和国际伙伴合作，将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为苏丹的永久停火进行谈判。苏丹交战双方在同意停火之前继续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激烈冲突，据报当日有榴弹落入新华社驻喀土穆分社园内。多个国家就继续撤侨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苏丹的武装冲突可能波及其他地区，呼吁安理会成员国发挥影响力，让苏丹重新回到过渡到民主制度的道路。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警察局发生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55人受伤，事发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斯瓦特地区。当局说遇袭的警察局负责反恐事务，昨晚发生的两次爆炸造成警察局倒塌，死者包括至少8名警察。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有关部门正在现场展开调查。當局又說安全部隊和救援人員已經趕到現場，當地所有醫院已經進入緊急狀態，目前救援人員仍在搜救瓦礫下的被困人士。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謝里夫強烈譴責爆炸襲擊事件，並指示有關部門盡全力救治傷者。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751点，升1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16，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4，人民币6.897，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09美元，卖出1996.36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西区嘅城西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泳池，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一段路咧暂时不能够通车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山市街。再重复多次啦，西区嘅城西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暂时咧就系封闭，不能够通车，龙尾排翻去山市街。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落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咁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啦，马料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就是大老山公路去返大埔啊马料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中线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骏景园。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排到去大埔较老围对出，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在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在万公屋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有天文楼闯到十一仓，误且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木球可能你有听过，咁佢同木棋又有冇关系呢？而木棋同芬兰木棋又有啲咩分别啊？唔知唔紧要，记得收听收睇逢星期三嘅潮兴新运动环节，咁就可以知多啲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4月25日，政府展开开心香港活动，周末30元看电影。 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3.1%，就业不足率1.2%。 四个医学会调查发现，本港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率偏低。 印尼发生7.3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预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关于开心香港嚟紧嘅一啲活动啊，寻日就公布咗啦。其中咧就话会有美食市集会举行嘅，咁啊第一个嘅美食市集嘅活动咧就会喺嚟紧嘅礼拜六日啦。咁喺听日咧就会喺18区嘅民政咨询中心咧系派飞。头先啊麦美娟局长都讲到，听日8:00开始，咁另外仲有两场嘅美食市集咧，分别就会喺5月同6月喺沙田同埋观塘系举行嘅咁。另外仲有包括啦，话元朗啦、油尖旺啦、黄大仙等等个别嘅地区民政处咧，都系筹办紧一啲嘅地区美食活动。咁啱啱咧就倾紧有关于另一个嘅，就系、是、有关于电影啊，就系嚟紧嘅礼拜六啊，都系就系、是、电影诶呢、這个全港戏院日嚟紧嘅礼拜六，即系29号，全港商业戏院票价划130蚊，就估计有200,000人参与。头先一路同阿袁义文倾紧嘅，继续同佢倾先。有戏院商会理事长袁义文，早晨。 早晨， 袁义文头先讲到咧，就话点解即系喺拣喺呢个时间咧，那个时机上合唔合适咧？咁另外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呢段时间上嘅戏多唔多嘅？如果即系搞咗呢一个戏院日喺呢一度嘅话，会唔会令到受惠嘅戏都系比其他日子嚟讲系受惠得多嘅咧？咁 系，咁其实星期六我哋全港戏院日咧，咁样上嘅电影咧，都系呢段时间喺正常上紧嘅电影啦。咁嘅量其实同普通嘅时间差唔多嘅。咁啊，再加上其实我哋都因为今次呢个日子咧，就将一啲近期譬如农历新年啊，甚至乎旧年好多好受欢迎嘅一啲港产片咧，都会适量地咧再带翻出嚟咧，喺星期六播翻。因为始终我哋相信都仲有啲人系未睇嗰啲电影嘅，咁所以你呢个礼拜六嘅选择系好多嘅。 嗱，头先都讲到啦，唔理嗰个嘅放映格式啦，无论系嗰啲IMAX 啊嗰一类嘅电影啦，定系贵宾戏院啦，全部都系划一个票价咧30蚊嘅咁。我就想问啦，会唔会都担心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是、一啲炒飞嘅情况，因为咁平啊嘛，咁有啲人可能攞咗啲贵飞攞出嚟，用一个贵过30蚊嘅价钱去卖噶喎，咁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或者点避免咧又？ 其实呢、这个我哋最初都有考虑到嘅两个咧，一个就会唔会有啲黄牛出现啦，又或者会唔会担心一啲，尤其是啲长者会好早去排队咧，都唔想我哋辛苦。咁但系我哋去谂啦，因为其实呢啲电影唔系好似一啲演唱会咁得一两场噶嘛，即系除咗喺我哋星期六之外，其实我哋平日都可以睇呢啲电影嘅。咁我都相信其实星期六咧会吸引到一班真系比较去少去睇呢啲嘅电影嘅一啲嘅观众或者市民去入场啦。咁所以同埋呢啲电影嘅我哋头先讲啦，香港都有61间戏院去做，咁我哋估计应该嗰个反应会几热烈，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有黄牛啊？呢、這个我哋相信机会就会少啲嘅。 所以都冇特别针对呢一个可能出现嘅情况而有啲咩措施，譬如会唔会实名制啊？呢一类都唔会做嘅，应该系嘛？ 呢、這个就唔会啦。 今次话嗰、那个差额系咪由即系电影发展基金嗰度去俾系咪？ 其實我哋有三方面嘅，因為今次張飛即係統一票價咧30蚊啦，咁呢個都好多謝政府啦，就係呢一個嘅 Create Hong Kong 啦，咁佢有個電影發展基金咧，有部分嘅補助啦，咁同埋都喺度再一次多謝唔同嘅片商啦，咁因為其實佢哋我哋同埋我哋戲院三方面咧都有個唔同嘅情況嘅補貼嘅，咁可以話三方面裏面咧都有個少少嘅補助喺度啦。 個比例上面可唔可以講嘅呢個？ 其实因为我哋未有一个实质嘅数，因为头先咁讲啦，究竟最终嘅数系几，即系几个入场人次系几多啦，同埋每一套嘅片嘅分账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未有一个实数喺度可以答到大家。 政府就话希望个活动头先都讲到啦，希望可以系拓展嘅观众群啦，亦都令到疫情影响戏院业嗰、那个情况可以加快复常啦。你觉得一日嘅电影日嚟讲，达唔达到呢个目的咧，或者个帮助有几大咧？ 我谂你话纯粹一日嘅电影日咧，我谂呢个系我哋希望系一个头先咁讲一个普天同庆嘅一件事啦。咁因为始终其实开心好简单嘅，睇场戏食餐饭都可以好开心。咁至于你话纯粹按生意，礼拜六一日其实绝对唔会特别可以帮到手。不过我谂譬如寻日局长公布咗之后，今日或者寻日咧都好多传媒或者市民去再提翻入戏院睇呢件事。我谂系成个气氛希望可以咁样带动咯。 你觉得呢个戏院日如果即系第一次做得好嘅话，有冇需要或者可唔可以系定期搞嘅咧？一段时间之后再搞咁样？ 嗱，呢個都係我哋嘅諗法嚟嘅，好似我哋四喜新聞之前都有講啦。其實每年即係三四月咧，都係喺電影或者戲業界一個大喺香港嚟講咧，一個大嘅一個月份嚟嘅。咁如果今次做得好嘅情況下，咁我哋都會再同唔同嘅片主啦，同埋或者同政府咧再商討，可唔可以定期去做呢一個全港戲院日啦，或者類似對一啲普通市民佢哋入戲院嘅，對佢哋有啲即係更加吸引佢哋咧入戲院去睇戲咁樣。 我見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總監陳學仁就提到話啊，係咪可以向一啲中小學生或者基層市民直情係免費飛咧？既然係開心事，而且尤其是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去睇戲，都對佢哋嚟講都係一筆唔細嘅開支嚟嘅咁，又可唔可以去到咁樣呢？ 其實我哋喺過去幾年咧，都有同政府不斷去即係傾緊點樣去拓展一個嘅入戲院睇戲嘅一個觀眾群啦。咁呢個兩方面去睇咧，一個就全港市民，一方面就係可能是學生或者基層。咁我哋中間都有討論過嘅，但係當然咧，如果操作上咧會有啲難度嘅，因為點樣去界定啊，或者係我哋即係學生又或者點為之低收入家庭咧？因為說到底去睇場戲即係其實呢個兩個鐘頭嘅娛樂係幾十蚊，唔算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消費咧，相對嚟講，咁我哋就不如咁樣啊，全港戲院日就不如係對全港市民都係咁樣做啦，因為我哋都相信嘅一班可能睇開戲嘅觀眾咧，佢哋都可能有啲我哋都睇到啲網上嘅留言話，禮拜六我哋都係留翻俾一啲可能少入戲院睇戲嘅人去睇啦，等我哋 enjoy 下啦，咁我哋希望咁樣去試咗先咯。 最後都想整體問下，其實而家喺叫慢慢復常之下啦，電影業嗰個復甦嘅情況係點咧？無論生意額啊、入座率啊等等咁。 OK， 人次其实对比起2019年疫情前呢，其实最重要一个回落喺度嘅。咁但我哋见到呢，即係其实最紧要我哋就话戏院嘅生意就係有冇啲好嘅电影。咁由过去即係去年年中开始啦，有啲好好嘅港产片或者即係屡破票房嘅电影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入戏院睇戏嗰个意欲呢係返返嚟嘅。但係你话去返一个最正常或者一个高峰水平呢，都要仲有时间一段时间去pick up。 同疫情之前或者高峰水平仲争几多成咁样。 我諗大概15%-10% 左右啦。 OK， 好好，唔该晒你啊，袁以文，同你倾到呢度先。 好，多谢你。 好，多谢你，袁以文咧就系戏院商会理事长啊。讲到今次咧就系全港戏院日2023，今个礼拜六会举行啊吓。到时候咧所有嘅戏院嘅戏$30一张飞，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欢迎大家打嚟嘅。有郭太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郭太，请讲。 早晨。今次咧开心香港呢个节目咧系非常之好嘅，全香港的市民咧都係應該得到受惠的，但是我覺得咧係青少年啊、年老的長者啊嗰啲咧，佢嘅受惠咧應該要係咪要加倍要考慮多啲去關注呢方面咧？咁例如青少年嘅完全係冇提及佢哋嘅活動啊、愛好啊，同埋幫助佢哋點樣去學習啊、發展啊咁樣啟發佢哋啊咁樣。咁例如老人咧。係好中意聽粵曲啊，或者睇粵劇啊嗰啲咁樣嘅情形嘅，咁但係咧又完全冇關注到老人家嗰個愛好啊！你叫佢去睇電影喎，睇咩電影啫？啲西片佢唔一定中意噶嘛，踢波唔中意噶嘛，咁老人家係應該要有一份係佢都應該值得享受嘅開心香港呢、這個。 Okay. 呢、這個活動咁樣，所以我話局長咧，佢應該係要全面啲去考慮呢啲。如果咁樣咧，只係唔係高級嘅快樂嚟嘅，呢啲只係部分人嘅快樂，但係全面嘅應該要詳細啲考慮多方面全香港嘅人都得到真正嘅開心、真正嘅受惠，咁樣先至為之係一個好嘅活動啊嘛。 市集嗰啲咧。長者係咪都可以去啊？美食市集 嗰啲都可以去，但係好多地方咧都要即係顧全下全部嘅香港市民嘅需要。有啲年長嘅人咧，佢行都唔係好中意行啦，即 係 辛苦噶嘛。咁你去咩街市啫？去咩市集啫？係咪啊？咁你俾啲例如啊，佢哋喜歡嘅粵劇啊， okay. 你睇幾多公公婆婆。對於舞台啊，嗰啲粵劇啊，係幾咁受歡迎，你就知啦。 即係其他嘅娛樂啊，即係除咗話市集啊、睇戲等等，唔同嘅階層、唔同嘅年齡層，可唔可以有啲再針對性啲嘅活動咧？郭太嘅睇法係咁，介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的。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但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講下流感方面啦。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咧都話留意到咧，本地嘅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咧，一路由3月開始係升啊，去到4月初咧，之前已經話係超越咗個基線水平，踏入咗個流感季節嘅啦咁。而委員會喺上個禮拜三亦都更新咗2023-24年度嘅流感疫苗接種建議，當中建議咧滅活流感疫苗啦。減活噴鼻式流感疫苗啦，同埋重組流感疫苗都可以喺香港用嘅。咁啊，住喺院舍嘅人士咧就可以係接種滅活啦，或者係重組流感疫苗嘅咁。但係重組流感疫苗咧就見到主席劉宇龍就話咧，據了解啊，政府會喺下個年度咧係買呢啲叫重組流感疫苗，又叫做 RIV， 係俾一啲院舍嘅長者去打嘅咁。另一位專家許樹昌咧就提到話 RIV 疫苗咧係產生呢一啲嘅中和抗體水平啦，同埋 T 細胞嘅反應咧，都係比滅活疫苗好嘅。不過就提到話係成本方面咧就高一啲，咁啊政府就一路都係未買入去嘅咁。嗱個成本方面究竟爭幾遠咧？或者其實呢個 RIV 對於香港市民嚟講，無論係長者好或者其他階層嚟講又好，嗰、那個嘅好處或者頭先講嘅嗰個嘅抗體啊等等嗰啲反應係比起其他疫苗嚟講好幾多咧？講下呢一樣嘢先。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小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可唔可以先讲下头先讲呢个重组流感疫苗，其实一个咩原理，有啲咩咁特别咧，同其他疫苗比？ 系冇错，嗱，大家市民都知道嗰啲灭活疫苗啦，即系而家我哋最常用嘅灭活疫苗啦，喷鼻式嗰啲咧就系通常嚟讲俾啲细路仔啊吓嗰啲小学生嗰啲。嗱，重组流感疫苗啦，英文叫 RIV 简写啦，其实都系一种一种流感疫苗嘅技术嚟嘅，我哋叫重组蛋白技术。係啲咩呢？就利用一啲我哋叫肝臟病毒嘅載體啦，喺嗰啲飛蛾毛蟲嘅細胞嗰度培育咗一啲流感病毒嘅抗原。咁簡單嚟講咧，呢啲抗原都係經過肌肉注射，然後打入身體刺激個免疫系統咧製造呢個抗體嘅。咁點解個好處喺邊咧？咁其實呢個技術都唔係新嘅，其實都面世咗九年呢種咁嘅品牌嘅流感疫苗。咁但係就得一間廠製造啦。咁佢個好處就唔需要用雞蛋嘅嚟培植啦，因為如果你有啲禽流感啊，咁就個雞蛋供應會受到影響。咁同埋咧，就佢又冇一啲即係化學物質，因為滅活疫苗咧需要有啲化學物質去殺死啲病毒嘅，佢又唔需要啲化學物質裏邊啦，同埋可以喺生產過程中最緊要啦，就避免啲病毒喺雞蛋嗰度咧。生產過程會變異，咁呢個就唔會因為用雞蛋啦，所以冇變異嘅問題。同埋就頭先講過啦，咁其實佢個好處咧，其實正正就係因為佢唔需要用依賴雞蛋，又唔會因為喺雞蛋培植嗰陣時候有變異咧，佢係比較匹配啲嘅啲病毒株。咁即係換句話講，頭先蕭生你都提到啦。即係佢嗰個抗體水平啊，同埋 T 淋巴細胞嗰個生產，即係個反應咧就會強啲嘅。咁一般嚟講強幾多咧？即係話俾市民聽咩叫做抗體水平高 ，T 淋巴細胞會高啲。咁 T 淋巴細胞高啲咧，就好似我哋之前好多時都聽到，即係減少入院啊，減少重症。咁喺一啲個臨床試驗發現到咧，佢哋俾嗰啲滅活疫苗咧，個有效率咧係高三成嘅。咁就一般嚟講，滅活疫苗就係就50%至60%有效率啦。咁佢高三成，其實都已經好高噶啦。 頭先 有個頭先都提到啦，個價錢係點咧？咁其實價錢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因為而家喺我哋嘅滅活疫苗喺市場個價錢咧，一般嚟講都係120蚊港幣到啦。 滅活疫苗。但如果是重組流感疫苗呢，即是 RIV 呢，講緊是260多元嘅，咁差唔多係就一倍多添嚇價錢。 呢個點解會係爭咁遠呢？其實成倍幾嘅呢一個，點解會係咁貴嘅呢？ 因為個技術係當然係新過流係嗰個滅活疫苗嘅技術嘅，咁同埋佢嗰個要經過個純化嘅過程啊，同埋培植啊，呢啲全部都係比較用一啲比較高科技啦，同埋始終嗰、那個個需求咧都係冇咁大，因為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最多用得最多一定係滅活噶啦，跟住就噴鼻就少啲嘅嚇。咁、另外就重組流感蛋白疫苗咧都係比較新啲，同埋就個技術係比較要高科技啲，咁所以藥廠、你睇下而家都係得一間藥廠係製造到嘅，咁所以變咗佢個開價就比較高啲嘅，即係比呢個滅活疫苗起碼高出一倍。咁、所以點解喺美國就係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咧，淨係批准呢個疫苗咧，呢種重組流感疫苗咧，淨係用於65歲或以上嘅長者咧，就因為佢想針對性淨係俾長者嘅。咁但其實佢唔係話18歲以上唔用得喎，都用得。不過佢覺得18歲至到64歲呢啲人士咧，其實可以用呢個滅活疫苗，呢、這個會平啲啦，同埋就比較多生產量。 OK， 即係可以唔使用，但係唔係代表18至64歲唔適合用咁解。 冇錯啦，因為其實佢嗰種重組流感疫苗可以係用喺18歲或以上。 OK， 係啦，得十八歲以 未知嘅嚇。 嚇，得18歲以下就唔用得嘅，點解咧？ 唔用得，唔用得，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個臨床研究咧係用18歲以或以上嚟做嘅，咁、以下嗰啲佢哋冇做過臨床研究，同埋佢哋覺得其實呢啲即係其實佢比當然滅活疫苗係嗰個有效率高30% 到啦，佢、其實覺得其他有選擇就唔想即係太多，即係有咁多，因為佢生產量係有限，所以佢想。 Okay. 專注啲喺一個老人家身上。 香港嚟講，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其實已經頭先講到啦，建議咗香港可以用噶啦，呢、這個叫重組流感疫苗，亦都建議咗，尤其是院舍嗰啲人士咧，可以打滅活啦，或者打呢個重組流感疫苗，但係就冇呢個供應嘅。你覺得應唔應該，就算貴都好，都要買咧？頭先講到個好處有咁多嘅時候， 係嗱，要睇翻嗰個羣組係咪即係我哋針對係邊個羣組用啦？如果真係長者及尤其是住喺安老院舍嗰啲咧，其實都值得去考慮嘅，因為嗱，雖然個價錢比呢個滅活係貴成倍啊，260多元，但係因為佢嗰個抗體水平啦，同埋 T 淋巴細胞個嗰、那個就生產即係、個反應係高啲咧，其實對長者係好事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長者個免疫系統咧就比較個反應比較弱啲，冇嗰啲年青人或者成年人嗰啲咁強，咁所以咧就需要呢啲咁嘅重組流感疫苗咧，令到佢個免疫系統可以製造多啲抗體啦，同埋 T 淋巴細胞嘅。咁但係呢個係點有咩根據咧？其實嗰個研究係喺2020年喺美國嘅研究嚟嘅。就佢哋都睇到咧，就呢啲比較年齡大嘅人士咧，接種咗之後咧，佢個 T 淋巴細胞個水平都高出30% 嘅嚇，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助於佢防止佢重症啊入院嚇，咁同埋佢哋接種，大家都知咧，佢每年要接種咧，咁就同埋嗰個如果都係靠滅活疫苗咧，因為滅活疫苗嗰、那個嗰、那個株型咧，如果唔匹配咧，其實都可能會有感染嘅。咁但係如果用咗呢個重組流感疫苗咧，正正頭先講啦，佢就可以嗰個株型咧係匹配就係現時流行嘅病毒嘅，係容易啲嘅，因為佢個技術一來可以快啲生產，同埋佢嗰個最出嚟嗰個株型咧係容易啲匹配流行緊個株型嘅。 但係咁即係咪容易去爭到呢一啲叫重組疫苗翻嚟咧？即係既然你講到個量咁少嘅時候，香港要買係咪咁容易咧？ 雖然話個生產量冇呢個滅活咁多啦，但係就因為始終個全世界嘅供應都係有限啦。咁但係因為香港個人口唔係咁多啊，即係同其他呢啲大國家比較，我相信政府都係有能力係買到嘅。咁但係就一樣要針對性啦，就唔係話係人都可以用啦。咁針對喺就是嘅安老院舍嘅長者啦，呢啲係值得，我覺得係值得係真係去用呢個重組流感疫苗嘅嚇。咁其他嗰啲人士咧，其實佢個免疫系統係強嗰啲咧，其實係用翻滅活係冇問題 嘅。而家頭先講到話係得一間廠係用緊或製造緊呢個重組流感疫苗咁，其他廠係未研發定係點樣㗎？以你知 其他廠都有興趣，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面世啊，同埋多啲研究去支持咧，就一間廠咁就係。 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流感疫苗間廠嚟嘅，都係佢都製造一啲面庫疫苗。咁但係其實當然啦，我哋希望即係多啲藥廠都能夠製造到咧，變咗個價錢可以降低啦，同埋供應都會比較多啲咯。 OK， 頭先都講到劉宇龍教授就話，據了解啦，就政府下年度係會買呢個 RIV， 即係呢個重組流感疫苗咧，係去院舍個長者嗰度打嘅咁。而家呢一啲重組流感疫苗就唔包括喺今個年度嘅政府疫苗資助計劃嘅，即係市民如果真係日後要打咧，都係要喺私家診所嗰度打嘅咁。你自己點睇咧？係咪應該資助埋咧？ 係嘅，如果真係嗰啲住喺安老院舍嗰啲長者咧，我覺得係值得去政府資助。但至於你唔係住喺安老院舍嗰啲，我覺得係第二個階段睇下係咪有需要啦。因為其實佢如果真係有選擇，因為而家事實上有選擇，有滅活啦，同埋即係你頭先提到你可以私家診所嗰度做接種重組流感疫苗。不過要有一樣留意嘅，呢、這個重組流感疫苗咧最大嘅分別咧，佢個副作用咧係發冷個機會係高啲嘅，咁其他副作用就同滅活疫苗差唔多。 OK， 好啊，唔该晒崔俊明，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崔俊明咧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讲到咧就系有关于呢个 RIV 重组流感疫苗嘅，你自己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另外头先讲到有关于开心香港嘅唔同活动，包括咧就系全港呢个戏院日，一八七二三一一，转头再倾。2023年4月25日，政府展开开心香港活动，周末30元看电影。 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3.1%，就业不足率1.2%。 四个医学会调查发现，本港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率偏低。 印尼发生7.3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预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公布到有关于啲开心香港嘅活动啦，政府就话咧，大约2000万咧就系用喺政府筹备各项嘅活动开支，包括咧几个嘅美食市集。头先讲到咧，最快就系4月29、30号喺会展，大约有10万人参与嘅呢个美食市集啦。咁另外仲有两个喺5月同埋6月咧会系举行嘅咁。咁啊，即系有记者都有问到，其实即系与其咧系办一啲嘅玩乐活动啦，不如系直接系俾市民改善生活啦。咁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都有解釋啊，消費券每人派5000蚊啦，已經係耗費咗政府咧係超過300億元，對於經濟提振作用咧係0.6%。如果將2000万咧同300億去比較咧，前者即係講2000万咧，嗰個經濟增長作用咧係好細嘅，但係唔係因為咁咧就唔值得做咁？認為咧即係除咗即係生活咧，除咗工作同埋賺錢以外咧，都應該可以係過一啲比較開心同埋愉快一啲嘅咁。另外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關於開心香港，頭先講到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呢個嘅全港戲院日嘅，嚟緊禮拜六1872311，有徐小姐打上嚟，早晨。 主持，我想讲翻系嗰个美食市集。咁我觉得咧，呢个活动咧虽然有啲可取，不过系由某个局长，譬如话系民政青年局嗰个去做咧，不如交俾另外杨局长处理咧。因为我觉得民政青年咧实在系老中青，又系一个好广泛嘅人群嚟嘅。咁应该系谂翻一啲深入啲嘅焦点，点样改善佢哋嘅心态啊、乐观情绪啊、创意等等啦。咁呢个美食咧，饮饮食食咧，咁系基本需要嘅。不过问题就都唔需要话咁大周章做，因为你而家睇翻啲商场啊、商店啊，已经自己会做减价啊、酬宾已经会做开。咁同埋另一个咧就系环保清洁问题。你喺街头去食嘢咧，又会用好多系嗰啲咁嘅餐具啦、啊、即时弃置餐具咧、啊、做个环境会一定系影响嘅。咁所以我觉得咧，某局长应该系深思考虑下佢嗰个局嘅本位嘅、 okay. 要处理嘅心情系咩嘢咯？唔该。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徐小姐，同你倾到呢度，跟住欢迎大家打嚟啊，有关于开心香港各类型嘅活动等等，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四个医学会咧嘅调查啊，联合调查嚟嘅，就发现话一啲市民咧可能低估咗咧肺炎链球菌嘅威胁同埋死亡率，咁就话咧四种常见嘅呼吸道感染，包括咧有新冠啦、流感啦、肺炎链球菌同埋白日咳入边咧，就超过50%嘅受访者咧都话唔担心感染。 染肺炎链球菌嘅，咁就属于最唔担心感染入边咧第二位，咁亦都有差唔多八成嘅受访者咧就话从来都冇咧接种肺炎链球菌嘅疫苗，有四成超过四成人啊就话咧系唔愿意接种嘅咁。有关于呢个肺炎链球菌，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成员，亦都系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孔凡黎医生，早晨。 早晨 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呢个肺炎链球菌似乎就唔系好多人即系有打相关嘅疫苗啦，或者唔系好多人系认识啦，咁可唔可以讲下佢最主要嘅问题系咪就系导致肺炎或者个感染途径系啲咩咧？ 其实好得意嘅，肺炎链球菌咧，佢系喺咁多种嘅社区感染嘅肺炎里面咧，系占最大部分嘅，最常见嘅。咁佢嗰个嘅，其实佢嗰个嘅源头咧，系在于咧，系个细菌系会黐喺我哋嘅譬如我哋嘅上呼吸道嘅黏膜嗰度咧，系平时就系净系一个所谓系一个我哋叫 colonization， 即系佢喺嗰个位置嗰度咧，系冇一个入侵嘅情况。但系当你如果系感染咗譬如流感或者其他上呼吸道嘅病毒嘅时候咧，破坏咗嗰个黏膜嗰个嘅免疫屏障嘅时候咧，嗰、那個肺炎鏈球菌咧就會有機會咧係可以入侵，而係導致好多唔同嘅併發症，嚴重嘅併發症包括係一啲肺炎啦，或者係一啲講緊係中耳炎啊、白血病啊，甚或乎咧係可以導致腦膜炎同埋死亡。咁其中咧以幼童，即係啱出世嘅幼童，即係三歲以下幼童同埋长者，讲紧系65岁以上嘅长者，嗰、那个嘅风险咧系最大嘅。 有冇原因咧？呢两个年龄层点解又即系肺炎链球菌对佢哋嘅影响或者破坏力特别强咧？ 喺长者方面，其实主要系因为佢哋嗰个本身有好多唔同嘅长期病患啦。咁另外咧，亦都系本身嗰个嘅免疫嘅反应，即系免疫嘅抗体咧，系比较差嘅。就算佢係譬如打咗流感疫苗，或者打咗係嗰個甚或乎肺炎球菌嘅疫苗，嗰、那個整體嗰個嘅抗體嘅水平可能都唔夠一啲比較後生嘅人士打咗疫苗咁好嘅嗰、那個。另外即係講緊係一啲譬如幼童，佢啱啱出世，佢未曾接觸過流感，又未曾接觸過呢個肺炎球菌嘅話咧，亦都未打疫苗嘅話咧，咁佢嗰個嘅感染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但现在我见一般来讲可能出世两个月啦、四个月啦、同埋十二个月都会打相关这些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是不是都看到这些打完之后的幼童其实就应该就风险没那么大呢？ 很得意的，现时我用的那个13的结合疫苗呢，其实那个作用很好的。打完之后呢，其实我看佢哋嗰個嘅對於幼童嗰個嘅保護力其實好好，咁唯獨是咧就係有一個我哋叫做血清三型，佢有其實有百幾個嘅唔同嘅血清咧，呢個肺炎鏈球菌。咁當中咧嗰個血清三型，雖然喺嗰個13價嘅疫苗裏面咧係包含咗呢個血清三型入面嘅，但係現時嗰個疫苗咧其實嗰個嘅針對翻血清三型嗰個嘅作用咧，其實唔夠嘅，那個抗入保護力都唔夠。咁而家我哋發覺咧，就係嗰個嘅而好多嘅嚴重嘅疾病、嚴重嘅感染，包括一啲譬如啲我哋叫做係嚴重啲嘅好多炎症嘅重炎症嘅肺炎啦，又或者一啲講緊係嚴重嘅腦膜炎咧，其實都同嗰個嘅血清三型咧係有關係。咁好多時候都係喺一啲幼童度係發生嘅。亦都好多佔咗我哋入深切治療部嘅即係幼童嘅感染咧係大部分。咁所以咧，而家呢個新嘅所謂嘅所謂結合嘅15價嘅疫苗咧，就針對翻個血清三型嗰個效果咧，係比之前13價咧係好。 講15價嗰個疫苗之前，我想知血清三型係咪喺香港最常見嘅一個嘅肺炎鏈球菌啦？同埋頭先講到細路仔啦，感染肺炎鏈球菌嘅個案嚟講，係咪都係佔嘅比例係最多嘅？ 冇錯，其實喺血清三型嚟講咧，喺香港咧， 或者亞洲咧係比較常見嘅，即係比起西方國家咧係係常見，亦都係佔咗喺兒童一啲重症方面咧係佔大部分，包括一啲腦膜炎啊、嚴重嘅肺炎啊，甚或乎係喺一啲即係要需要深切治療嘅兒童嘅感染咧係佔大部分。過往嗰五年，即係講緊係Covid 之前嗰五年咧，新冠之前五年其實都係佔大部分。咁所以呢一個嘅血清三型咧，係特別喺香港係需要係去用一個新嘅疫苗咯，係去針對去應付佢。 嗯，頭先有講到新嘅疫苗，就係講緊呢個15价嘅疫苗啦，同而家有叫13价疫苗，同埋有啲叫23价疫苗，係唔係有個特別嘅好處咧？點解15价可能會仲好過23价嗰只咧？又 嗱，23价係一個多糖嘅疫苗，咁多糖疫苗咧，其實係我叫 polysaccharide vaccine， 其實就已經係好耐嘅，幾十年嘅歷史。咁多糖嘅疫苗雖然佢嘅價數係多啦，但係嗰個嘅問題咧，就係佢嗰個產生嘅免疫反應係比呢一個結合疫苗係差啲嘅。咁整體嚟講，嗰個記憶啊，嗰個嘅抗體水平咧，都係冇呢一個結合疫苗咁好。咁亦都時間耐咗咧，嗰、那個多糖疫苗咧，其實個效果就會慢慢轉弱嘅。 Okay. 反而嗰個結合疫苗咧，就係、是、個效果係比多糖疫苗係持久同埋係強好多。咁、所以其實喺十幾年前咧，其實美國已經開始係用呢一個嘅結合疫苗。咁香港咧，亦都引入咗7价嘅結合疫苗，即係講緊係。十幾年前啊，2011年嘅開始，咁到2013、2014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用緊13价嘅結合疫苗噶啦。咁所以而家其實嗰個情況咧就係嗰個新嘅15价嘅結合疫苗咧，係會係比13价結合疫苗針對嗰個血清三型嘅效果咧，係更加好、更加理想。 但係15价嘅呢一個嘅疫苗就未可以喺香港打住噶嘛，係咪啊？ 已經係註冊咗噶啦，咁但係個疫苗本身咧就未係納入政府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咁所以咧而家就係呢個疫苗可能係需要我哋嘅科學委員會係疫苗科學委員會係去討論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可能對係衛生署有一個嘅建議，咁就可以係採納咧係成為其中一個嘅。疫苗接种计划其中一个嘅即系嘅肺炎链球菌嘅疫苗。 嗯，你自己建议系免费打定系资助的形式打咧？如果有即系、就是、有呢个十五价， 我建议系喺高危一族，譬如讲紧系而家系65岁以上嘅长者啦，咁同埋系讲紧系喺刚出生嘅儿童啦，同埋一啲长期病患者咧都系。免費接種嘅，咁我建議嗰15价都係咁樣做法啦。咁亦都可以考慮咧，係延伸到50岁以上都可以係免費接種呢一個嘅15价嘅疫苗。咁變咗嗰個整體嗰個覆蓋率就會係更加大、更加好。咁其他長期病患者啊，或者一啲食煙嘅人士啊，咁都可以係接種呢一個嘅。免費接種呢個15价嘅疫苗嘅。 暫時有冇話睇到今年呢啲肺炎鏈球菌嘅報告啊？數字上面有冇多到？ 暫時未有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咧，而家嗰個流感爆發嘅情況係幾嚴重，亦都係上升緊嘅。咁所以我哋可能推斷咧，係有機會喺長者方面咧，嗰、那個流感爆發之後咧，係有機會出現多咗呢啲嘅。肺炎鏈球菌嘅併發症啦，或者係肺炎啊，甚或乎係白血病啊、腦膜炎啊，咁兒童方面咧，可能亦都會多咗啲個案嘅，因為兒童基本上近呢幾年咧，其實亦都未必係有接觸過流感，亦都未可能未打呢個流感針，咁變相咧，亦都會有機會咧係多咗兒童咧係有呢個嘅肺炎鏈球菌嘅併發症。咁所以亦都係除咗要打肺炎鏈球菌之外咧嘅疫苗之外咧，我哋亦都強力建議咧係家長咧盡快係提兒童咧係接種呢個流感疫苗。 另外我想問一下教授咧，有關於新冠方面咧，新嗰隻變種病毒株咧 ，Arturus 咧又叫大角星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嗰個傳播力比較強嘅，你自己留意到嗰個發展有冇需要特別留意咧？ 其實呢一個係都係 BA.2 嘅分株啦，即係 XBB.1.16。咁Arturus 嚟講咧，我哋見到嗰、那個香港個案相對都係暫時都係 佔少部分嘅。咁但係佢嗰個傳染性係比其他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可能係會高一啲，但係暫時我哋未見到佢嘅破壞力有太大嘅分別，即係同 Omicron 係相若嘅本身其他 Omicron 嘅病毒株。咁另外咧，亦都知道其實香港嚟講，大部分人士已經接種咗疫苗，亦都曾經感染過好多都係 Omicron BA. 點二或 BA. 點五嘅病毒株。咁所以咧整體我哋嗰個混合免疫屏障咧，其實都係高嘅。咁所以市民其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主要都係留意翻自己嗰個嘅個人衞生啦，同埋係如果未打齊三針嘅話，盡快去接種齊三針嘅疫苗。 Okay. 因為有啲講法就係咪話佢傳染力就可能高啲，但係殺傷力咧就差唔多咁。不過見到近日就話泰國都有全球首宗死亡個案啊嘛，呢、這個都有冇特別要留意住咧？ 唔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現在嘅就算 Omicron 嘅變種病毒，雖然係比之前嘅病毒株係弱，個破壞力係冇咁強，但係喺一啲長期病患者，尤其是係長者咧，其實都係會有死亡嘅個案。咁所以大家都唔好太過掉以輕心。都係講緊，如果長者未打齊三針，係盡快去接種嗰個第三針疫苗。同埋一啲高危人士咧， okay. 我哋都建議咧係可以考慮，如果你嗰、那個接種疫苗已經係上一針已經超過六個月，又或者上一次嘅感染已經超過六個月嘅話咧，咁、 okay. 我哋都建議咧可以考慮係打翻嗰個嘅二價嘅即係嗰、那個嘅mRNA 嘅疫苗， okay. 即係復必泰嗰個嘅二價疫苗，係作為一個嘅加強針， okay. 因為嗰個係會令到你嗰個針對翻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嗰、那個效果係比之前嘅用原始病毒株嗰個嘅疫苗嘅效果咧係會好好多。 教授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我哋講一講先啦。西區海底隧道香港出口往中環方向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影響到西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非常擠塞。龍尾去到西九龍公路近南昌公園，駕駛人士請改行其他隧道。咁大家留意住啦。最後都想問一下教授啦，而家都即係多咗人外遊啊，就住有一啲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咧，尤其是頭先講到呢一隻叫 Arturus 嘅咧，有冇一啲外遊人士都要留意嘅地方咧？ 其實都係高危嘅人士啦，包括係長者，包括係幼童，同埋講緊係而家講緊係長期病患者，尤其是一啲係免疫力受到抑壓嘅病人咧，都要特別留意。咁如果係需要咧，就可以打翻嗰個二價疫苗作為一個加強作用。 OK， 好，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成員，亦都係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咧，孔凡嚟教授嘅咁。佢都係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臨床教授。咁頭先講到有關於就係肺炎鏈球菌，咁啊講到即係有調查啦，都提到有一啲嘅市民咧就話唔係好擔心感染，亦都有市民咧就話表明係唔願意接種嘅。咁頭先都講到嗰個嘅危險嘅程度噶啦，咁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区医院主座大楼一楼一条咸水管今朝爆裂，导致部分地方包括主座一楼同地下电梯、大堂同走廊位置水浸。院方表示已经即时安排工程人员抢修和清洁受影响范围。受到事件影响，卫生署、柴湾政府牙科诊所及柴湾公务员诊所服务今朝暂停。南韩总统尹锡月抵达美国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为期七日的国事访问行程，星期三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和尹锡悦今个星期将会宣布与气候和网络安全合作相关的协议。他又说，白宫确认南韩对协助乌克兰的承诺，经济关系将会是尹锡悦今次访美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韓聯社較早時報道，在韓美首腦會談上，兩國總統有望具體討論強化對北韓延伸威脅和經濟安全合作的方案。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有關通過捍衛聯合國憲章實現有效多邊主義的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多邊體系正是承受著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處於歷史高位，因意外或者誤判而引發衝突的風險亦都同樣處於高位。他說，當前迫切需要有效的多邊應對措施，例如防和解決衝突、管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挽救可持續發展目標。古特雷斯再次批評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加重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失調。俄羅斯今個月擔任安理會主席，主持會議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認為，世界局勢因對多邊主義失去信任而變得更差，又強調不能夠允許少數西方國家代表全人類，西方國家應該尊重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國。他又形容烏克蘭政府為納粹政權，無論怎樣都不可以作為頓巴斯居民的代表。以色列警方表示，耶路撒冷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的袭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涉事的巴勒斯坦司机被击毙。事发在马哈内耶胡达市场附近，伤者之中一名70岁男伤者情况严重，而以色列传媒报道，袭击者是一名39岁男子，有精神病史，住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之事件是一宗企圖謀殺以色列公民的襲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本週中後期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日天氣稍涼，隨後一兩日風勢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61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1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中免170元，跌2.3；阿里巴巴85.3，跌1.6；腾讯控股339.4，系跌5.6；美团134.8，跌2.8；紫金矿业13.3，升0.4；友邦保险83.05，升6毫；国药控股27.3，跌0.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29，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3，人民幣6.893，英磅對美元1.251，歐元對美元1.107，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4点，升151点。港金报1870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8.61美元，卖出199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西区海底隧道嘅交通先。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因为有意外啊，咁暂时嗰度咧系不能够通车嘅。龙尾就塞到去九龙，喺呢个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公园嘅。由于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咧有意外，暂时嗰度咧系不能够通车。龙尾而家塞到去九龙嘅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公园。咁啊，各位揸车嘅朋友咧，暂时最好使用其他嘅隧道，唔好用呢个西隧住啦，因为西隧嘅港岛出口有意外，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 港岛路面方面咧，西区嘅城西道去中环方向，喺坚尼地城泳池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不过而家就冇乜挤塞噶啦，大家经过都系要小心吓。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段咧，之前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但系仍然多车，龙尾去到苏屋村，受到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至到苏屋村段，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至于新界咧，屯门公路去九龙，之前喺兆康站对开快线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嘅。咁啊，而家龙尾都去到元朗公路嗰边嘅。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兆康站意外事故清咗场，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而呢个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咧，之前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都有意外事故，清晒场，只系繁忙一啲。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繁忙，冇龙尾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南道北过海暂时交通畅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少少，龙尾喺启田道交汇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只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仍然繁忙，龙尾去到石门附近噶。至于新界方面呢，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由和斜至到马场段仲系多车㗎。反方向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希尔顿中心段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2023年4月25日，政府展开开心香港活动，周末30元看电影。 本港最新失业率跌至3.1%，就业不足率1.2%。 四个医学会调查发现，本港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率偏低。 印尼发生7.3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预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五一黄金周嚟紧就系啦，即系4月29号去到5月3号啦。咁啊，预期咧系出境游都会带嚟咧香港，即系内地嘅出境游啊，带嚟香港方面咧都会多咗一啲客啊。咁啊，尤其是系一啲嘅旅游嘅旺区等等啦。咁啊，见到咧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咧早前都预计啊，五一期间咧预计有大约啊600万名嘅旅客咧系访港。嗱，呢个客量嚟讲就话恢复到咧大约系疫情之前60%。多了啲旅客訪港，對於酒店業界嚟講又可以幫到幾多咧？而家佢哋嗰個訂房情況又如何呢？越嚟越接近五一嘅黃金週嘅時間啦，會唔會見到嗰個訂房嘅情況係咪都已經去到爆滿咁樣咧？請另一位嘉賓和我哋去了解一下，有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徐英偉，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徐英偉，可唔可以講下五一黃金週就嚟到啦？而家成個訂房情況係點啊？酒店業嗰度？ 訂房其實我哋都即係好期待啊，因為難得今年咧係得呢一個嘅黃金週咧係會有最多嘅旅客會嚟到香港。咁我哋其實剛才你睇到業界都講話上到希望嚇疫情前60%。咁啊訂房嚟講咧，其實我哋睇翻四月中咧嗰個嘅數字都上到70%。去到最後一個禮拜一定係再緊張啲嘅，因為越嚟越多嘅旅客咧都決定嚟香港啦。咁所以有啲區嘅酒店咧都差唔多滿啦，咁當然旺區啊特別會好啲啦，即係講緊係旺角啊呢啲尖沙咀啊，方便旅客有陣時去購物啊，咁啊有啲酒店都話俾我聽，可能都接近滿添噶啦。 嗯，有係咪都算係符合預期咧？而家呢個進度嚟講，即係接近滿，但係都有啲都未滿曬噶嘛。嗰個進度嚟講，你點睇？ 其實我哋要 就是、作為一個比較咧，要睇翻咧，即係疫情之前啊，那個速度都係類似嘅。不過相對嚟講，其實今年咧嗰、那個上升速度咧係比以往即係、就是、最旺嗰時係慢咗少少。咁、當然其實呢個亦都有一個原因嘅，就係、是、我哋見得到咧，就係、是、嗰、那個入境咧。嗰、那個嘅交通工具咧，就比以往係少咗啲選擇嘅，即係例如啲航班其實都未曾恢復到最高嗰個客運量。 嗯。 咁所以普遍有多嘅旅客，即係如果係中長程嚟嗰啲咧，就可能搭飛機啊、火車啊嗰啲會比較多。咁亦都不排除有好多嘅旅客，其實如果睇翻我哋以往咧，喺嗰個旅客最高峰嚟香港嘅時候咧，都唔過一半咧係唔過夜嘅，即係好多啲即日遊嘅。咁所以普遍嚟講，其實都同我哋預計差唔多啦。 嗯，頭先講到話五一期間啦，香港旅遊業議會嗰方面咧就話逾600,000名嘅旅客嚟香港，咁佢就話咧自由行係佔咗80%嘅咁。頭先你亦都講到話可能好多都係即日遊嘅咁，你自己係咪預計可能落到去酒店過夜嗰度就未必好多咧？或者而家你暫時睇到有冇話自由行訂房佔整體嗰個訂房率係幾多？有冇計到嘅呢個？ 嚟走嚟香港嘅旅客咧，就我相信都唔少嘅。咁傳統咧，即係你聽到有啲旅行團好得意，佢哋話咧就今個五一黃金週就比較少團嚇。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過去去到五一黃金週咧，都係自由行客係居多嘅。 嗯。 咁同埋咧如果你睇翻過去嘅內地旅客嘅趨勢咧，都係中意用自由行方式去旅行咧，比較靈活一啲啦。咁所以。見到有好多嘅酒店話俾我聽，嗰、那個訂房情況都係比較散客多啲嘅。 嗯，暫時有冇計到話逾五一黃金週可能對酒店業界嚟講啦，生意可以多到幾多？多到幾多成有冇？ 嗱，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就希望回復翻即係疫情前嗰個咁樣嘅水平啦。但點解我講呢一個咧？就因為我哋見得到咧我哋仲係未曾完全恢復翻嘅。喺內地嘅旅客會喺五一黃金週會嚟香港比較多，過往都係嘅。但係而家我哋因為航班啊，未曾可以恢復翻最大客運量咧，咁所以國際嘅旅客咧仍然係比較少，咁所以嗰個波幅啊，即係當大家見到嘅即係嗰個高峰嘅情況，比起之前之後會有一個比較大嘅波動咧。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五月傳統嚟講得個淡季，咁你過咗個旅遊旺季之後咧，就個波動比較大咧。咁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啊嚟緊黃金週嗰五六日，咁忙就忙死㗎啦，但係之後就餓死，咁我都擔心有呢個情況嘅。 嗯，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可能在於就係航空公司個運力問題等等啦。咁對於一啲中長途嘅旅客，你哋自己諗住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加強，或者係幾時先可以恢復翻呢一班人係翻嚟香港嘅？ 我相信而家特區政府有好多嗰啲 Hello Hong Kong campaign 啊，係有用嘅。咁航班就冇辦法㗎啦，其實各行各業都好缺乏人手，我哋都體諒嘅。咁所以喺回覆即係回覆翻嗰個嘅即係旅客嚟香港啦。如果你睇翻個數字啦，我哋今年一月去到大概三月有400多萬人。咁但係如果喺即係疫情前咧，其實一個月都已經差唔多500萬㗎啦。咁所以都仲有一啲時間我哋要追上。咁但係當然另外我哋業界面對好大嘅壓力同困難係乜嘢呢？我哋人手不足。咁所以喺五一我哋好多業界已經做咗好多人手調配。咁嚟緊五一黃金週冇問題嘅。即係我哋個焦點係希望呢，難得有咁多旅客佢哋係選擇嚟香港嚟得覺得係抵嘅、值嘅、有好嘅回憶嘅。咁返到去就即係同啲朋友就繼續嚟香港啦。咁但係要持續用我哋現有嘅勞動力去即係管理我哋各行各業咧我相信我哋未必捱得好長 嘅。而家你講嘅人手不足，主要係邊一類型嘅酒店人手多啲咧？有冇直接影響到成個接待能力係爭咗幾遠咧？又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我哋酒店咧，嗱講先啫，五一咧我哋點都做到最好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下我哋而家平時酒店咧，我哋各個部門嘅人手都缺得好緊要。平均有好多酒店佢哋係請到大概70%人手，咁變咗咧。頭先我講啦，嚟緊黃金週就大家會做到忙死嘅，咁但係驚就係如果嗰個客運量未曾可以維持一個比較穩定嘅水平，咁到時我哋即係有陣時係忙死，有陣時係餓死，我哋而家缺個人手係影響到我哋喺平常啦，係完全開放曬我哋嘅房間，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因為五一黃金週係咁重要啦，咁所以我哋必定咧係要調配 最多的人手呢，就是开放最多的房间去接待我们旅客的。 即但我就咁听，又可以开得晒所有房间，又可以调配到，咁其实啲人手本身系边度嚟咧？ 嗱，啲人手你话点解调配到咧？咁本来有啲时间要请假放假嗰啲，咁话到嗰啲就暂时全部要褪晒啦。咁但系我头先所讲就点解唔能够维持得到咧？就因为我哋人手系而家严重缺乏咗嘅。咁所以就系、是有啲员工好好噶啦，过去疫情啊等等，过去两年几大家都知道噶啦，难得有咁嘅机会，都大家拍硬档吓，都辛苦啲。就係、是、做呢個咁樣嘅黃金，就講都係五六日到嘅啫。咁但係如果我哋要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都係咁樣嘅話咧，係不能夠持續嘅。 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客運量嗰度影響，咁啊人手又不足啦，面對兩個問題啦。咁但係既然喺客運量可能都未必完全恢復曬之下，人手都已經咁不足嘅時候，如果客運量再進一步上升嘅時候，酒店業嘅人手可以點樣去再去應付咧？而家有啲乜嘢方法係增加㗎？ 但主持，其實你已經點動我哋個痛點㗎啦，就係、是、客運量都未曾上到最高，我哋人手又不足。咁如果再上嘅時候會點呢？我哋而家都向政府求救緊，因為其實都係各行各業，唔單止我哋酒店業啦，我都幫其他行業係即係都講下啦。因為我哋酒店亦都包括裏面有好多嘅飲食、又有好多其他嘅展覽。咁如果你見到嗰個生態鏈當中，我哋交通運輸全部都要嘅。咁所以去到呢處咧，如果嗱，不過酒店業我哋係四大支柱之一啦。所有來港嘅旅客，其實第一個接觸點就係我哋。咁我哋點樣可以繼續維持到一個高水平嘅服務？因為我哋都好執著㗎，一定要保持翻嗰個水平。但如果人手不足，會唔會長遠影響咧？頭先你指出嗰個問題咧，我哋係而家真係好頭痛嘅，都要經常揾政府幫手睇下點樣可以加快。處理我哋人手不足嘅問題。 我見有啲業界咪提出話啊，會唔會可能係免執房咧？譬如住幾日、三日兩夜咧，中間就唔執房，咁就可能有啲折扣咁。會唔會喺呢啲位慳人手咧？又 呢啲慳唔到人手嘅，因為咧如果我哋今次例如長假期咁，啲旅客可以留到兩三晚，咁話環保啲啦，咁樣我哋都去其他地方旅行都會有嘅，咁就只不過壓力會少咗啲。咁但係如果長遠係咁樣第一個服務亦都唔理想啦，咁亦都唔係個個旅客都會住即係兩三萬嘅。如果有啲一日住一晚開完會就走嘅話，咁其實個壓力仍然存在。咁有啲人會話可唔可以用科技呀、啊、咁但係我到今日都未見到有啲機器人先啦同我執房啦。咁所以去到有啲可以減散人手嘅位呢，其實根本做唔到嘅。咁去到尾都係需要政府幫我哋諗諗點樣可以俾多啲勞動力嚇，可以等我哋請到，我哋願意俾錢嘅，只不過就係而家請唔到兩對手啫。 OK， 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即係普遍嚟講，黃金周嘅旅客，你自己睇到喺酒店嗰度一般留宿留幾多日啦？同埋都可唔可以講下酒店房價去到幾多？有啲話都高咗幾倍，有冇咁樣咧？又 嗱，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我哋黃金周啦，就29至30號啦，即係即係國務院嗰個啦。咁佢哋飛得過嚟，個平均留兩日到啦。咁啊，有啲其實佢都會去呢個灣區旅行，咁所以幾個點嘅。咁啊，對我哋嚟講，其實都幾滿意噶啦。咁就算去到頭先我講啦，平均個價其實咧都係去到疫情前差唔多到啦。有啲因為比較早訂到房啦，都會平少少嘅。咁但係永遠都係噶啦。你去到之前大家復活節去日本旅行啊，去到最撚尾嗰幾日訂房都比較緊張啲嘅。咁所以普遍嚟講嗰個價錢啊、入住率啦、啊，咁都係慢慢開始邁向疫情前個水平啦。但係你可以見得到未曾去到最好嘅。 有冇話過房價即係俾人話太高啊，甚至可能削弱咗一啲競爭力啊？會唔會去到咁咧？又 如果你睇翻個價錢，你要睇翻國內民眾而家嗰個嘅消費力係好強，同埋佢選擇多。我哋如果係訂房咧，網絡個透明度好高嘅。咁所以如果係睇翻內地旅客中意去嘅城市啊，例如去到三亞、北京啊、內環嗰啲地方，我今朝都睇過啲價錢，其實都相若嘅。咁所以其實香港絕對有個競爭力。同埋如果你睇翻，即係我都有陣時同啲旅客傾下偈嘅。香港係好有一個吸引力嘅，佢哋會選擇嚟香港，目標希望可以嚟到香港咧， 是真的可以有个深度的体验，有好的回忆。所以嚟緊黄金周，我相信整个旅游业界我哋各行各业啦，希望就是旅客嚟到香港有一个好的体验，咁啊亦都即系一个算好香港故事的一个方法啦。 OK， 好啊，唔该晒徐英伟同你倾到呢度。好，徐英伟咧就系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咁啊讲到酒店业嘅一啲订房情况啊等等啦咁。另外啦，入境团方面啊，见到个情况又系点咧？请一位嘉宾同你倾下。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创会会长谢鉴庭，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谢鉴庭。五一黄金周嚟啦，而家睇到到时嗰个嘅内地团个数啊，有冇预计大概几多去到？ 其实呢个五一黄金周系我哋三年以后嘅第一个 high season 咧，其实业界都好期待嘅。咁我哋业界咧，而家自从一月份开关咗，而家咧啲团咧系慢慢多起上嚟啦。但系你都知而家香港人手嘅问题啦，所以好多旅行团咧，好多旅行社咧都慢慢处理啲问题咧，都发生咗好多大家都唔想发生嘅嘢啦。人手不足其实系最大嘅问题嘅。咁讲翻呢个黄金周咧，我相信其实都系据我哋嘅统计同埋大家业界之中嘅大家之间沟通啦。实际嘅数字就唔系好准确嘅，大约100-200团到啦，每一日吓。咁同我哋以前嘅比较，19年之前嘅咧就相差好远啦。我相信咧都系三分一到啦，因为之前咧就系大约系500-600团嘅一日吓。咁如果你而家都100-200团嘅，我相信就系好多问题嘅。第一，我哋嘅人手系非常之不足啦，因为你都知道，三年嘅病情咗之后，大家冇嘢做啦，突然间好翻咧，你话要佢即刻跑10公里，我相信好多公司都唔得啦，每个人嘅身体状况都唔同啦。另外，我哋嘅配套咧，亦都系唔系全部都可以衔接得上嘅，例如我哋嘅车啦，我哋嘅巴士啦，我哋嘅酒楼啦，我哋嘅 OP 啦，我哋嘅街咧导游咧，因为好多公司同事咧都想有担心，过咗 high season 之后会唔会继续会咁多客咧？加上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最紧要就系东南亚外国客仲未翻嚟啊嘛，而家外国客翻嚟嘅最大嘅问题，航空公司嘅运力。而家我相信一开关咧，航空公司最主要做嘅咧就唔系游客嚟嘅，系嗰啲商务啊、探亲啊呢啲啦。加上如果你话要加机嘅，我相信例如香港到日本、香港到泰国等等呢啲市场咧，系我哋香港比较大嘅市场啦。特别翻嚟嗰啲咧，东南亚啦，但系加唔到机啊嘛，到到都出现咗唔够人手嘅问题。 Okay. 所以我估计我哋嘅行家咧，而家最头痛嘅咧就系香港如果缺乏啲人手咧，即系话我谂业界嘅你哋都了解过啦，行行啊都唔够人手，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咧可以帮我哋业界睇下，帮香港整一个长远嘅规划啦。人手嗰方面系我哋最大嘅问题啦，而家香港地。 OK， 嗱，人手嗰我哋转头讲，因为仲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要讲一讲先。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往中环方向支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影响到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严重挤塞，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隧道。继续同谢鉴庭倾啦，头先讲到话人手问题啦，你话希望政府可以帮啦，你自己有冇建议政府可以点样帮到？而家人手不足嘅情況咧，有 嗱，其實咧就係唔單止幫業界嘅，我相信香港嘅各行各業，例如咧，如果你嘅酒樓你多咗人做嘢嘅，以前咧就係我哋去間酒樓食飯咧，嚟一個旅行團咧，佢起碼咧3-4個人幫手，而家咧一個旅行團30個人嘅3-4位，佢得一個人幫手，咁經理都話啦，我哋請唔到人，咁所以咧冇辦法啦，咁啊人工又貴啦，而且咧嗰啲人咧係我哋叫做臨時工嘅。咁臨時工如果貴嘅，佢比我哋嘅餐單一定貴㗎嘛。咁如果餐單一定貴嘅，例如我哋租車，好多嘅車行嘅老闆都話啦，哎呀，我請唔到司機啊。咁而家呢啲錢本呢，一日呢1000-2000元嘅司機。咁我哋報價嗰陣時咪貴囉。咁其實我嘅意思係，如果政府唔單止就係旅遊界嘅，你各行各業，如果香港救人嘅，舒緩咗我哋香港嘅勞動力嘅，其實各行各業都有得益嘅。咁所以喺報價嗰方面啊，酒店執床啊，如果酒店唔救人嘅，咁佢個房一定貴㗎嘛。咁貴嗰陣時，我哋報價咧同其他周邊嘅國家嘅競爭力咁啊低咗咯。我有幾個大團啊，300人啊，500人啊，去咗北京啊，去咗台灣啊，都俾人搶咗，印尼嘅啊，有啲泰國嘅啊等等呢啲，其實我哋做 旅行社嘅好實際感受到我哋嘅競爭力係弱咗啲嘅。當然呢個要慢慢嚟嘅，我哋都知道。但係我覺得對我哋業界嚟講，要吸引人才好快融入我哋嘅旅遊業嚟講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咯。 嗯，頭先你話競爭力弱咗，最主要係吸引邊一度嘅旅客嘅競爭力弱咗，或者而家你自己睇啦，五一黃金週通常嚟嘅旅客咪都係主要內地定係其他國家都有咧？ 冇錯，我哋19年之前，香港最即係一年咧係6600多萬啦，或者6600多萬嘅遊客啦，有73% 係中國大陸嘅。因為點解咧？中國大陸同我哋差唔多叫做係一個小時半個小時嘅生活圈嚟噶嘛。但係我哋香港其實係世界大都會嚟嘅。我哋一日咧差唔多以前係1000班飛機上落嘅。我哋係東南亞嘅樞紐嚟嘅。咁我哋嘅東南亞嚟香港，起碼佔咗20%啦。咁20%咧，你解下，差唔多成300萬嘅。呢啲係我哋正正嘅住喺我哋嘅四星啊、五星啊酒店啊，用我哋嘅豪華巴士啊，講我哋嘅英文啊、導遊啊、德文啊、印尼話、泰國、菲律賓等等呢啲咧，香港本來咧係世界之都嚟噶嘛。啊，咁啊，所以而家我哋都唔想咧。就當然意思即係話，而家啱開放。最快嘅當然係中國大陸嘅遊客啦，因為24小時通關啊嘛。 Okay. 但係我哋應該係咪向呢個方向去諗呢？向我哋世界大都會呢個方向去諗呢？即係政府喺呢方面，如果你可以俾我哋香港嘅各行各業慢慢去請啲我哋嘅唔足夠嘅人手嗰陣時，對我哋香港嘅旅遊業發展、各行各業嘅發展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嘅。 我想知五一黃金週內地團嚟講咧，有冇話都分主要係邊一啲價位嘅團咧？會唔會係所謂一啲低價團為主咧？同埋之前都講話一個即係承載力問題，會唔會可能太多嘅旅客啦嚟到會導致某一啲區會逼爆啊嗰啲情況？你自己預計五一又會唔會咁咧？ 嗱，你都知五一黃金週以前我哋咧係一日係500至600團嘅。咁而家呢都一日呢即係100至200團，對我哋業界嚟講呢啲絕對唔係問題嘅。另外疏導啊，疏導交通啊，同埋導遊啊、車啊，其實我哋業界呢係好自律、好自覺嘅。加上而家有 TIA 啦 ，TIA 呢成日呢就同我哋叫我哋唔好影響到香港本地嘅生活節奏，呢個大家都明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要逼爆嘅，我相信呢樣嘢絕對唔會有啲咁嘅事再發生嘅。點解呢？好多餐廳都已經開咗。第二呢就係、是五一黃金週，佢哋嘅食餐嘅餐標即係標準咧，就升到60啊、80蚊啊！好似尋日我同深圳一間旅行社傾，佢一日咧都自己間公司都差唔多成30團咧嚟香港嘅。當然呢啲團咧係一日遊啦，有啲係住一晚兩晚嘅。咁佢哋嘅餐標基本上係升咗嘅，所以唔單止淨係土瓜灣食啦。咁啊，所以咧，我相信對呢樣嘢我哋係好有信心嘅。 頭先講話即係所謂咧叫低價團啦，多唔多咧，或者佔嘅比重有幾多咧？ 嗱，低價團其實我哋唔好講低價團，我哋叫做經濟團。 經濟團有幾多咧？ 冇錯啦，我哋經濟團基本上而家咧唔多嘅，大約10%到啦。呢個經濟團所謂嘅經濟團就係話我坐車嚟，跟住咧就係喺香港逗留咗差唔多就10個鐘，跟住咧從港珠澳大橋翻去。咁而家基本上咧。呢、这個十一黃金週，我相信低價團唔會好多嘅，因為個個已經將個餐標咧就提升咗，就唔想再影響到香港本地人啦。咁第二咧，亦都係你都知，而家建啊，如果係有問題嘅，你知而家 TIA 即係成立咗之後咧，個個都好自律嘅。我相信呢樣嘢，我對大家係有信心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創會會長謝錦婷啊，咁啊講到喺五一黃金週啦，嚟緊咧就會係嚟啦。咁啊，對於喺4月29號至到5月3號嘅黃金週嘅期間，嗰個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情況係點咧？同埋都頭先同阿徐英偉就講到有關於酒店業界嘅情況。咁今日傾到呢度先，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23度，相對濕度91%。聽日再見。